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谱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情请关注谱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呢听着段子呀解读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开篇的这四句啊，这是带有一定论断性质的一个表述啊，告诉你我所秉持的是什么观点，而接下来这两句啊，则是一个带有指导性的意见陈述。狗不叫，性乃迁。狗，草字头一个句号的句啊，在这儿当如果讲，狗富贵勿相忘，也是这个意思。狗不叫，性乃迁。虽然王应麟所秉持的孟子提出的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但是同样他也认为啊，后天的环境是可能对人成长之后定型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本性善良就忽视学习，而是应该通过后天不断的习得努力啊，来发扬我们本性当中善良的这些东西，同时呢，摒弃那些坏的东西对我们可能造成的影响。如果没有教导好，没有接受好的正面的引导，那么善良的本性也是会变的，故此就有了三字经里这两句，狗不叫，性乃迁。字面的意思很好理解，大家也都懂，我相信大多数人也接受这样的观点。可真的落到自己身上，落实到自己孩子身上，却有很多人呀，很难做到这一点。他们似乎总觉得，哎，我们孩子哪儿都挺好的，这稍微的放松一下，没什么关系。于是呢，疏于管教，疏于引导，最终的结果呢，恰恰就像三字经里所说的，性乃迁。善良的本性一旦变了，那孩子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我们并不希望他成为的样子。而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往往孩子、家长都已经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方面的教训呀，我们的身边其实就有很多，相声作品当中也有专门探讨这个问题的。下边我们就来一起欣赏高英培先生和范振钰先生表演的一段讽刺型的相声作品《教训》。 这回我给您表演。 哎呀，这个，咱们可老没见了， 嚯，有年头了， 是不是？ 是。 您很好吧？ 啊，不错。 还在那儿住着了吗？ 还在那儿住， 家里都好。 您成问， 到家您给我问候。 好，一定。 怎么样？现在您有几个孩子了？ 我呀，我就是一个姑娘。 是啊，哎呀，太好了。 是啊， 我有一个小子。您这姑娘今年多大岁数啊？ 16岁。 是啊，哎呀，多巧啊！我小子18岁。 谁问他了？你说这？ 您那姑娘身高多高的个儿啊？ 1.6米。 是啊，哎呀，我小子1.7米。 要这么一说还够般配的 啊，我也这么说呢。 哎，你外边溜达溜达，走走走。 没说两句话您往外轰我。 对了，我听您这话别扭。 您那姑娘在哪儿上班啊？ 她怎么净惦记我这个姑娘啊？是， 哎，有这么一句话，姑娘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皆冤仇。 看这个意思，我这个姑娘要归他们家。 您也同意了？ 谁同意了？是您哪儿我就同意了。 您不说归我们家吗？跟您说实在的啊，咱们这个交情无论如何咱也得做这门亲。 我 跟您说啊，孩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见个面，他们搞着，咱们别掺和。 我你有点神经病是不是？ 不是，我就是、 我跟你这么说啊，我孩子的岁数很小 哦， 现在正在上学。 上学没关系，我们不挑工作，上学这个工作 怎么上学也出来了是吧？ 您不当着大家说你们孩子不上学吗？不就坐那干这个吗？ 这我说我们孩子上学 哦，上学不要紧，先搞着，毕业以后咱们再结婚。 这边还傻小子拜年死乞白咧，你看了吗？我是说呀，我们孩子岁数很小 哦，是是， 现在正在努力学习的时候 哦， 我准备叫他上大学。 好， 上出来之后为国家四化贡献力量， 有志愿。 年轻轻的不应该过早的考虑这些问题。 是是是。 再者说，我们做家长的 啊， 更不应该支持他们过早的考虑这些问题。 我跟您这么说，亲家， 哎，我哪儿就亲家上？哎，这么一会儿订婚了，你看了吗？ 不是，我跟您说啊。说实在的，您是没看见咱们那个儿子。 等，你儿子，你儿子是你儿子啊，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分清了，别套近乎这儿，甭咱儿子这儿。 不是，我们那个孩子啊，非常的聪明。 哎呦， 跟形势跟得特别紧呢。跟您说实在的，您到天津您打听去，北京我可不敢说。坐火车240里，下了车，您打听。天津市没有不知道我们那孩子的。 你们孩子叫什么？ 和平老三。 不叫什么？ 和平老三。 哦，你们孩子行三。 不是， 是 刚不跟您说了，我们就一个吗？ 一个、啊、 我们那孩子可以说是昆仑山上一棵草， 嗯， 千顷地一根苗，老爷庙的旗杆独一根。要用我爱人的天津话来讲，我们那叫独生子儿。 哈，行，行了，行了，行了啊！独生子就是一个。 对呀、啊， 既然是一个，他怎么叫老三呢？ 嗯，他小名叫三帮子。 三帮子 啊，对了，小时候我们孩子聪明，哎呦，那长得那好看呢，街坊都爱，这过来扒拉扒拉，那过来扒拉扒拉，日子长了，这儿一个，这儿一个，这儿一个，仨帮子，这么多，三帮子。大了不能叫三帮子了，都18了，这么叫和平老三。 和平老三， 对， 哦，你们姓和平？ 不是，不姓和平。 这不你说的和平老三吗？ 啊，我们家在天津和平区住，这么叫和平老三。 啊， 就跟那个红桥老五、海河老大、白楼老七都一样，就跟咱们北京那个镇前门就是那意思。 行了。有这么个名字可不是好兆。 没那个事，咱那个孩子没告诉你，聪明的跟形势跟得特别紧呢、啊。 从哪儿看呢？ 社会上刚兴喇叭裤，我们孩子自己就做了一条， 这叫跟形势跟得紧呢。 啊，他要不怎么看这个呢？ 嗯， 百花大楼都不买， 为什么？ 嫌不合格。 哎呀， 人家到了布铺，自己量了一丈布， 量多少布？ 一丈。 做什么？ 喇叭裤。 不是一条裤用一丈布啊？ 对，大喇叭口啊！哟，我们那孩子那裤腿那个喇叭口，那个说实在的，就他那一条裤腿比我的裤腰都肥。 那叫你们孩子穿两条面口袋出来好不好？ 那不够尺寸，那短呢、啊。我们那孩子裤腿多长啊？一秃噜到地。哎呦，那俩裤腿穿，您算，有打我们孩子穿上喇叭裤之后，我们街道那保洁队的大娘都不扫胡同了。 哦，这为什么？ 全让我们的孩子给秃了干净了。 有，就这个呀、啊？ 不光这个 啊， 光这个还成吗？这就是为什么，您知道吗？ 为什么？ 这叫现代化。

没犯错，我把他留下， 就是因为给老师起外号起的。 你看了吧，这么点孩子给老师起外号， 这老师也绕得住了。我们孩子给你起个外号，不是喜欢你吗？这个， 那叫喜欢呐、啊，那叫气人。 但凡不喜欢你，能给你起外号吗？这个， 嗯， 老师也糊涂，有这么一句话都不懂吗？ 是， 人不得外号不富啊，是不是？ 这谁说的？是， 不管怎么说，你富了多好啊。还跟我们孩子留那儿谈着谈，这老师要怎么年轻的当老师没水平呢？ 怎么 谈着谈着老师还哭了？哎呦，这么大人还添了。 行了行了，那是叫你们孩子给气的。 没那事，这老师哭，我就知道没好吧？ 怎么了？ 没出我所料，就这孩子就因为给老师起外号起的。这老师哎，没给我们孩子判过及格。您说这事儿、 及格不及格，老师想怎么判怎么判呢？ 哎呦，不是他判还是我判的吗？ 那是成绩争取来的。 我不同意。 你怎么不同意啊？ 怎么有的孩子给80分呢？ 学习好。 怎么有的孩子就给90分呢？ 功课好。 怎么还有给100分的呢？ 成绩优良。 怎么我们的孩子的卷子偏偏得大鸡蛋呢？ 大鸡蛋得零。 哪篇都那样。那天老师一糊涂给画了个大个的，跟鸭蛋一样。拿家我一瞧，哎，得甭管鸡蛋鸭蛋，有营养就得呀、啊、这个是。 那这叫什么家长啊？你是这， 哎呀呵，这意思。 你看你们孩子 啊， 小的时候小马街， 嗯嗯嗯， 到学校给老师起外号， 啊， 考试的时候得零， 是啊， 嘿，这么一看呢，你们孩子是个典型的导弹， 对，什么您呢？ 典型的导弹， 您说那是核武器？ 对，他说什么核武器是？怎么核武器也出来了？ 您不让我们孩子做导弹吗？ 嘿嘿嘿嘿，你们孩子做导弹，你们孩子做喇叭裤是不是？ 导弹 不是导弹就是捣乱，他没事净捣乱。 没捣乱，光砸玻璃了。 砸玻璃？ 嗯， 把学校的玻璃都砸了。 不是他一人，好几个人一块砸的。 那也不行啊。 嗯，是 老师就不管了？ 老师不敢管。 为什么？ 老师忙啊。 忙什么？ 忙着写检查呢。 不，写检查、 啊、老师成天忙着写检查呢。这忙不 管。你先等会儿。 嗯， 你说的是什么时候？ 就那时候。 这四月份。 不是，干嘛？就那时候。 这什么时候？ 就那四个人执政的时候。 行了行行了，我懂了。 嗯， 就是所谓反潮流的时候。 哎呵，太对了，我们那孩子跟这四个人的思想跟得特别的紧呢、 啊、就是把你们孩子害了。 哎呦，那个造反劲头那个足啊。 哦， 您算来，马路来车西瓜，我们小孩一叫号就给圆了。 圆了， 嗯， 那叫抢了。 知那孩子多聪明，挑俩大个的一抱跑家里来，呼哧呼哧跑这儿来了，多有意思、啊！ 你在家了吗？ 在家呢。 看见了吗？ 看见了。 你管了吗？ 管了。我说哪儿拿来的？咱可不要这个，快送回头，拿走拿走。 好， 我刚说这，我爱人说话了。得了得了，干嘛？好家伙的了，你这觉悟还够高的了，还打一面亲了，干嘛这是？这么点小孩拿俩西瓜容易吗？ 啊？ 嗨。我告诉你啊，你别管。 哎，好的，不管。对，这就不管了， 不让管了，不让管。 这是大是大非，非问题应该管。 哎呦， 现在给人送回去 不成啊？送回去不就犯了案了吗？您呐， 那你怎么解决啊？ 我爱人有主意啊。 是， 拿刀切吧切吧给吃了。 你吃了吗？ 反正够甜的， 还够甜的了。这也不管呐， 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呐。 那什么你该管呢？ 比如说我们孩子叫门口的二狗子给打了。 叫谁打了？ 门口的二狗子。 二狗子， 嗯， 看你门口的名字， 嗯， 二狗子三帮子家那个老帮子、嗯、 孩子让人给打了，咱们孩子吃亏了，倒得说咱们孩子。 那就对了。 当然了，干嘛有日子没见，今儿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嗯，哪儿去了？又外边练去了是不是？啊，怎么叫人给揣的这样了？这个，嗯，你那本事都哪儿去了？怎么跟我说话就瞪眼呢？你那能耐呢？有这么句话懂不懂？大丈夫能死阵前，不死阵后。 嗨，是， 嗯，有本事跟人拼去！我这么一说，我们孩子脸也红了，劲也蹦起来了，跟我说：“对嘞，八辈，我跟他拼去！”噌，跑出去了。 什么呀，个不拼去？你说这话都是火上浇油啊！ 也别说，就是我爱人能压事 啊。 当时就说：“哎呦，瞧瞧哦，贾大人说那两句就这样啊！哎呀，你是真叫人家不省心。”我说：“你看看，你看看人家二狗子捂得三粗的，你打得过人家吗？啊，别说你一个儿，把你爸爸捆在一块儿，你们爷俩都不是人家的个儿啊！”啊，就那样去啊！快给我回来吧！ 哎，别去了， 给你这把菜刀 啊！ 哎呀呵， 我说玩命去！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里啊，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呢，我们就和您一起先浏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曲艺作品解读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将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就在身边。 我也曾心一沉沉，想风是哭是， 想风是。